北京时间8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哎，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？ 不知道啊。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，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？ 哟，我光看热闹了。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，都看什么名堂？ 你等等，我上网查查啊。 别麻烦了， 别麻烦了， 锁定北京故事广播，什么最新鲜，什么最热点，什么最有趣，风从哪里来，全让你知道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这里是 FM95.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的风从哪里来，我是田阳。5月2号，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在上海逝世，享年94岁。提起王丹凤这个名字，不少年轻朋友可能并不太熟悉了，但是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，大家一定都会唱几句。这首童谣《小燕子》就是王丹凤主演的电影《护士日记》中的一首插曲，而这首歌也是由王丹凤来首唱的。今天的风从哪里来，我们一起来跟大家聊聊王丹凤这位著名电影演员的生平故事。 风从哪里来，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。 王丹凤祖籍浙江宁波，1924年出生在上海，原名王玉凤。王玉凤的父亲经营着旅店业，家里并不是艺术世家，不过他的父母却都很爱看地方戏，每次上戏园子或者进剧场的时候，总是把小玉凤也带在身边。久而久之，耳濡目染，女儿就对舞台和艺术产生了兴趣。据说那个时候的王玉凤是一个狂热的小影迷，她在自己的闺房床边贴满了从画报上剪下来的明星照片，特别是把周璇、袁美云、蝴蝶、阮玲玉、陈云裳等人主演的电影奉为挚爱，也把他们当做了自己崇拜的偶像。1941年，机缘巧合之下，王玉凤闯入了电影行当。原来他们家的邻居舒丽娟是当时合众电影公司的演员。舒丽娟知道这位漂亮的邻家小妹很喜欢电影，有一天就领着王玉凤到了电影公司。那天的摄影棚里正在拍摄由朱石林执导的影片《龙潭虎穴》，从来没见过拍电影的王玉凤看着眼前的场景充满了好奇。当时一组镜头拍完，朱石林导演让大家休息片刻，不经意间朱士林发现了旁边站着的这位漂亮小姑娘。舒丽娟马上凑上去说，朱先生，她可是一个十足的小影迷，她想拍戏。朱士林说，那好呀，来试试镜头吧。说完又转身走向了摄像机，继续拍起戏来。那天当王玉凤回到家，兴高采烈地把一天的见闻告诉父母之后，她的父母却不太支持女儿去当演员，但王玉凤却下了决心。过了几天，她就再次来到了电影公司，主动找到导演朱石林，表达自己的从艺心愿。朱石林就让她在正在拍摄的电影《龙潭虎穴》中演了一个端茶倒水的小丫头来试镜。这一试，朱石林就发现王玉凤很是上镜，于是就让王玉凤把姓名写在纸上交给她。看着王玉凤这3个字，朱石林导演沉思了片刻说，王玉凤这个名字啊，读起来很拗口又喊不响，我建议改个名，改一个字就行，就叫王丹凤吧，既喊得响亮又有点意义，丹凤朝阳嘛。于是这王丹凤的艺名就从此而来。那之后，王丹凤就和电影公司签订了3年的拍片合约。朱士林关照王丹凤说，一要多看老演员拍戏，二是要多看中外著名小说，三是多看不同类型的电影， 从中更好地吸收和借鉴演戏的精髓。龙潭虎穴中的小丫头只是王丹凤初上荧屏的试镜头，接着她就在朱石林导演、桑弧编剧的电影《灵与肉》中扮演了一名女学生，也就是男主角表妹的角色。虽然是配角，但演得惹人喜爱，这就是王丹凤初登影坛的第一部作品。再往后，王丹凤又在1941年的电影《新余光曲》中正式成为了女主角，和当时的当红小生黄河演起了对手戏。1934年的老电影《余光曲》由蔡楚生编导，王仁美主演，是我国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电影。而重新拍摄的这部《新余光曲》就是在《余光曲》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创作。王丹凤扮演的就是过去王仁美所扮演的角色，一个受尽了剥削和欺凌、贫穷而又善良的渔家姑娘。这个角色其实跟王丹凤自己的家境、经历都截然不同，对她来说很有挑战性，但她却演得十分用功。果然，《新余光曲》一上映，王丹凤很快就声名鹊起。王丹凤还陆续出演了《落花恨》《春》《秋》《博爱》等20几部影片，她扮演的角色有的是那种被侮辱和被迫害的女性，有的是历经爱情波折、气质高雅的大家闺秀。银幕中不同的角色、不同的悲剧故事，都牵动着银幕之外观众的心。而这个时候的王丹凤已然成为了人们心中一颗耀眼的电影明星。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，这里是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 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的往事。刚才呢说到，在新中国成立前，王丹凤已经出演了20多部影片，其中有一年更是连续拍了9部片子，被誉为高产女星。1948年到1950年，他应香港长城影片公司的邀请，参与拍摄了《无语问苍天》《琼楼恨》等影片。在电影《锦绣天堂》中，王丹凤还和他崇拜的偶像、有电影皇后美誉的演员胡蝶配戏，这也让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了几十年。那个时候的王丹凤影迷遍布东南亚，影响力甚至辐射到了北美的华人地区。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怀抱着对新时代的向往，王丹凤放下香港的一切，回了上海。对于王丹凤的告别，香港影迷也是多有不舍。香港著名歌手罗文曾经就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，从前念小学的时候，班上同学分成两派，一派迷王丹凤，另一派迷王小棠。我是王丹凤迷，我的偶像就是王丹凤，凡是他演的电影，我上映一部看一部，《护士日记》我都看了3遍，那首插曲《小燕子》我都背出来了，至今还能从头到尾唱下来。罗文说的这部《护士日记》就是王丹凤1957年主演的一部电影，影片由陶金执导，讲述了护校学生简素华不顾男友反对，毕业后毅然来到北方一个工地医务站，热情投入到工作中的故事。有人说王丹凤的美是非常精致的，但是简素华却是新中国劳动女性的形象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王丹凤就花了不少功夫去体验人物和生活。她先是去了上海护士专科学校，访谈了很多即将毕业的护士。等到摄制组到包头钢铁厂拍外景的时候，王丹凤又深入到一群青年女工当中体验生活。最终她塑造的这位新中国第一代女护士的银幕形象，年轻漂亮、积极向上，深入人心。有老影人回忆说，《护士日记》上映之后，当时许多男性找对象都是首选护士的。再说到那首著名的童谣《小燕子》，它是影片中的护士简素华慈母般的哄着小姑娘入睡，轻声哼唱的一首摇篮曲。 当年作曲家王云阶接到为电影《护士日记》作曲的任务，他也奔赴包头体验生活，捕捉到了这段孩童般天真的旋律。不过王丹凤曾经在纪录片中回忆，他一开始其实并不愿意去唱这首歌，因为当时的电影都是同期录音，而王丹凤自认为不是学声乐的，应该找专业唱歌的人来唱。导演陶金却表示，就是要找不是专业唱歌的人，一个护士来个女高音太不真实了。于是王丹凤才同意演唱，结果她的名字也随着小燕子的旋律再次传遍大江南北。很多人可能都没有机会欣赏过这部《护士日记》，不过今年六月在即将举办的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中，向大师致敬的单元就将公益放映《护士日记》的 2K 修复版，影迷们终于有机会一睹这位老艺术家的青春芳华了。我们现在也来听一段电影《护士日记》的片段，来聆听小燕子优美动人的声音。 哎，你们说到底上哪儿工作好？ 回到新疆去。 哎，不，西安好，西安新广场多。 我要到海南岛去，那是热带风光，香蕉、菠萝、佩吉啊。 哎，马飞翔，你愿意到哪儿去啊？ 我的第一志愿是上海，第二志愿是上海，第三志愿呢还是上海。 哟，瞧你这个可怜虫， 上海上海，这一辈子连火车都没有蹭过呢。 同学们，熄灯钟已经敲过了，快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呢。 校长今天忽然宣布，为了工业建设的迫切需要，我们将提前毕业分发工作，整个护士学校都浮腾起来了，每一人都在考虑自己未来的道路。哎，小姐，你表上怎么填呢？服从组织分配，哪儿需要就到哪儿去。我也一样，不过我有点害怕。 怕什么？ 怕把我们俩分开。我也是。小姐，我还一个害怕。 害怕什么？ 我不怕苦，不怕困难，就怕把我分发到蒙古新疆去工作。听说那儿吃的是牛肉、羊肉、马肉，喝的是牛奶、羊奶、马奶，那有什么关系？你当然没关系了，可我这个月我又胖了3斤。 哎，傻瓜，要胖到哪儿都一样。去睡吧，快点。 小鹿，你怎么了？快点睡吧。 水果唱歌呢， 阿姨给你唱歌，你快点睡啊。 小燕子穿花衣，年年春天来这里。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。 等等，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，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， 有故事，有内涵，有品味。2018年北京故事广播，风从哪里来？ 风从哪里来？您一定想知道。大家好，我是田阳。今天我们一起缅怀和纪念刚刚去世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王丹凤。刚才说了不少他的电影作品，大家都知道，一提到现在电影演员、明星，很多人可能会去关注明星的绯闻啊，或者是花边故事。不过王丹凤虽然以美貌著称，却从来没有绯闻。他和自己的一生伴侣柳和清的爱情故事更是一段影坛佳话。柳和清的父亲柳忠亮与叔父柳忠浩在上世纪40年代共同经营着上海国泰影业公司，后来柳忠亮创业大同影业公司，而柳和清完成学业之后便帮父亲在公司里打理业务。柳家是当时上海的望族，从柳氏门下诞生的大明星就包括了周璇、周曼华、慕容婉儿等等。王丹凤曾经回忆过两个人的相识，说 他来我家里，问家里阿姨要一张王丹凤的照片，然后他就天天来了。后来两个人越来越熟，我到香港拍戏，他赶来，要我回上海结婚。我妈妈也觉得他人还可以。1951年元旦这一天，王丹凤回到上海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结束了长达7年的爱情长跑，终于和柳和清喜结秦晋之好。他们举行了盛大的结婚典礼，轰动一时。当年1月出版的青春电影杂志就特意用了整整2个版面的图文，完整报道了他们婚礼的详细经过。在上海影坛，柳和清对妻子好，那是众所周知。王丹凤的很多照片都是出自柳和清的拍摄。而被大家公认穿衣精致的王丹凤，她穿的很多衣服都是柳和清买的。王丹凤说，她买衣服啊，都不需要我去的，只要她看好了，就一定合适。后来支撑着王丹凤走过那些晦暗岁月的，也同样是因为丈夫的陪伴和支持。1980年，王丹凤主演了电影《玉色蝴蝶》，从那以后便再也没有接拍电影。《玉色蝴蝶》也就成了王丹凤告别影坛的封箱之作。不过，她淡出影坛之后，并没有在家闲着。改革开放30年来，王丹凤从一个著名影星，成长为了在上海政协和全国政协会议上频频亮相的社会活动家，也是一个促进海内外友好往来的文化使者。他们夫妇曾经应邀参加了里根作为美国总统的就职典礼。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电影界人士，恐怕没有第二个像王丹凤夫妇那样可以受到如此礼遇了。1989年，柳和清从上海电影制片厂退休，他只身去往香港，涉足餐饮业闯天下，创办了著名的功德林上海素食馆，后来王丹凤也一并前往。香港的报纸是这样评价的：别人开餐馆只管做生意，柳和清先生出身电影世家，又有夫人王丹凤做后盾，餐厅就开得颇有文化修养，就连开列的菜谱都充满了传统文化的气息。不过后来年过八旬的夫妇俩还是将餐厅转手让给了他人，回到故乡上海颐养天年。退出影坛之后，王丹凤一直深居简出，几乎谢绝了一切采访。她爱看电影，也爱读书，还保持着素食的习惯。王丹凤每天都会和丈夫牵手去散步，回到家里则是一起侍弄着小菜园，两个人相濡以沫走过了65年，直到2016年柳和清去世。一直到去年开始，王丹凤才重新出现在了公众面前。2017年6月17号，在第20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式上，阔别观众20多年的王丹凤，在女儿和外孙的陪伴下，坐着轮椅登上了上海大剧院的舞台。她一袭灰色裙装，虽然是满头银丝，仍然气质风韵，不减当年。当晚她领取了一个华语电影终身成就奖，奚美娟和许鞍华为她颁奖，而全场观众更是自发起立，长久地为她鼓掌致意。如今燕子归去，她的美丽和优雅却永远封存在了老胶片中，同时也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当中。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，大风起兮云飞扬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风还是风潮，是风物，是风景，是风格，是风范，是风度。风从哪里来，你一定想知道。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北京故事广播的《风从哪里来》，我是主持人田阳。今天我们聊的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王丹凤的人生故事。在他的身上有很多头衔，比如1949年香港推出的沪港四大女星之一，还有新中国首次推出的22大影星之一等等。这些众多头衔当中，还有一个流传度很广的美誉，小周旋。 其实在1944年的一部电影中，王丹凤就曾经和周璇合作过。那部电影就是由卜万苍执导的《红楼梦》，其中由周璇饰演林黛玉，而王丹凤演的是薛宝钗。王丹凤曾经提起过这段往事，他说那个时候周璇可是他的偶像。卜万苍导演让他演薛宝钗，他吓了一大跳，也是又紧张又开心。那个时代正处于中国电影的一个黄金时期，电影《红楼梦》的演员都是当时红得发紫的大明星。这些明星们以往拍的大多数都是时装片，可演起古装戏来也是毫不逊色。当时还有两位导演的太太加盟演出了这部电影，导演卜万苍的夫人郑玉茹扮演了晴雯，导演李汉祥的夫人张翠英扮演了金钏。那说到这儿，我要跟大家介绍一个新片了，由导演胡梅执导的新版电影《红楼梦》终于要开机了。根据介绍，这个全新的电影《红楼梦》制作成本超过2亿元，片方确认宝黛钗都是从20000名海选演员中脱颖而出的新人来出演，而备受期待的87版《红楼》老戏骨也有望加盟，带来全新的演绎。那有关红楼题材的文艺作品实在是太多了，节目还剩下一些时间，也来跟大家简单梳理一下。其实光是电影这种载体，一时半会儿可能都说不完。最早关于《红楼梦》的电影是1924年民心影片公司把梅兰芳演出的五出戏拍摄剪辑成了一部2本长的戏曲短片，其中就有黛玉葬花的片段。当时拍摄的时候，剧组借了北京东四九条一所本属于清朝贵族的府邸来拍摄，房主人的身份和建筑的格局、园林的布置都跟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气派差不多。可惜黛玉葬花放映的时间很短，就连梅兰芳本人也没有看到，生前也曾一直引为遗憾。竞争最激烈的《红楼梦》电影拍摄于1927年，当时上海的复旦影片公司和孔雀影片公司都拍摄了《红楼梦》，其中复旦版的故事是以刘姥姥这个角色来贯穿始终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部影片中的林黛玉是脚蹬高跟鞋，扮相非筋非骨，不伦不类，在当时受到了观众的严厉指责。而影片的主创人员却认为《红楼梦》这本书本来就没有标明时代，穿时装是可以允许的。1944年的电影《红楼梦》就是刚才说到的周璇和王丹凤主演的这一部，而1962年由徐玉兰、王文娟主演的粤剧电影《红楼梦》更是粤剧史上和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作品。1986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正式拍摄电影《红楼梦》，历时2年的艰苦拍摄，拍成了全长735分钟的中国最长电影巨著，一共6部8集，在1989年上映。这个版本的电影是由谢铁骊和赵源执导的，但因为著名的87版电视剧《红楼梦》刚刚热播不久，这个电影版相比而言反响就没那么大了。不过这部影片中却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明星演员，包括陶慧敏、傅艺伟、刘晓庆、何晴、何赛飞、陈红、李玲玉等等。赵丽蓉饰演的刘姥姥更是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今天节目时间有限，咱们就不再过多介绍，在期待新片的同时，咱们也还是来回顾经典，缅怀先人。节目最后一起来听由王丹凤演唱的这首小燕子。我是田阳，代表编辑彭小雨感谢您的收听。风从哪里来，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。 小燕子穿花衣，